其阴其二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，奉信鬼神的民族。古云吴人鬼，越人奇，南方之鬼也。逢星期五晚10:30，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。 系啦，而家第三节嘅奇异档案啦，吓你见到我啦，潘发光啦，隔篱咧就系有我哋嘉宾女主持啊 Sophia， 同埋我哋嘉宾志华噶。咁咧就喺音牌呢，唔系音牌，又讲错咗，请牌嘅过程咧，咁咧你就做咗一啲嘢啦。咁我哋都希望你咧就一路好运啦，系咪？咁就喺一二节讲咗啦，咁而家你都系话几顺利下啦，咁我都希望你继续好运嘅。咁但系咩都好，有啲乜嘢嘅嘢咧，你哋都系要谂清楚咯。做啲乜嘢或者养啲乜嘢，包括你养灵好、养动物好，乜都好，你谂定你嘅责任同埋后果先。吓、啊，记住我讲，如果唔系咧，你请4000蚊，40万都唔止啊，将会 可能 明唔明？ 可能分分钟有生命危险啊！ 有噶，唔系钱银问题啦，去到因为咧冇人帮到你嘅问题啊，明唔明啊？系啊，呢啲嘢唔系讲笑嘅。 我都觉得好邪，但系我想问咧，会唔会？譬如有啲朋友，即系譬如我唔知道，因为我冇养呢啲嘢，但系身边朋友有嘅时候，会唔会话啊？你会唔会惊得罪咗佢？跟住 会噶，你都会得罪佢噶喎。嗱，如果譬如话有啲人养咗一啲灵，我哋唔好称咩鬼仔嗰啲啊，总之灵 ，OK， 系啦，嗰啲灵系听到讲嘢，譬如话你得罪佢主人或者佢养嘅人，佢有权搞你嘅，佢会替嗰个人报仇，或者嗰个人已经心存嬲怒，个人心存嬲怒，因为佢同佢合一啊，好似佢发梦见到嘅，就系以法发梦见到一样，慢慢慢慢咧就会合一。一路念经一路供佢咧，就慢慢慢慢就会黐埋同一个一齐，咁咧慢慢慢慢个思想行为咧都会受佢控制 喎。惊啊！ 间中控制，即系话有时咧系自己啦，但系有啲决策啊或者啲成咧都会俾佢左右咗嘅，系啦。咁咧久而久之咧，你系佢，佢就系你，咁你就比较麻烦咯。 但我想问都系信者先有嘅啫， 梗唔系啦。 如果唔信都冇， 唔会噶。冇话信唔信噶， 教过 你唔同教咧就嗱，嗱咁你讲解下，你信咗教啊，系咪？你信咗教嗱，我首先你未信教之前咧，我想听你讲过细个你好多时都遇到啊，系嘛？ 系啊，我成日遇到丢到嗰啲嘢。 啲世界咁，你细个嗰时你都唔会话信唔信嘅，你都系试啫嘛，咪就听啦。 即系试 试啫嘛，你都系你唔系信唔信佢嘅。你都系试下有冇啫嘛， 细个 都好奇噶嘛， 细个嗰时， 所以唔系信净系有，唔信冇，系信唔信根本就系有存在啊嘛。譬如我信唔信呢个有个咪啊，你睇唔到冇咪啫，我睇到有个咪啊嘛，我信唔信咁你明白我信唔睇唔到我都信有个咪，譬如我呢度有块板遮住，但我信前边有个咪，你唔信有个咪就 系 你嘅事，事实系有个咪嘛。 其实是 feel 到的，我是真的 feel 到。 但是我又有个问题，有些人说脚毛多，即是你身体 我说什么脚毛， 即身体体毛多的人就不会感受到这些。 其实所有都是一些坊间的一些谋论来的，即是我潘发光大胆这么说句，得罪不要介意，我成日得罪人嘅，咁就系所有嘢呢啲都系谬论嚟嘅。喺我心目中，好多嘢都系你哋啲人误解。而咧，中国嘅即系宗教或者中国人嘅即系信奉嘅，好似我哋道教系中国嘅教，或者系啲咩信奉一啲我哋啲法师啊或者咩咧，佢哋认为系邪术或者系勾啲嘢。其实咧，或者系人民逆云啊迷信嘢，就系因为有咁多谬论。OK， 那些全部都是坊间的人呢，这个姑又讲一些，那个阿婶又讲一些， 然后自己作出 来，然后就好像是这样，耳濡目染就传到今时今日。但是呢，有些人呢又很喜欢考证的，那他走去考证的时候呢就说这些不是的，那些不是的，中国人那些东西呢全部迷信勾地，那就搞到呢变成呢 影響了我們的中國一些、本土的文化或者我們宗教的信仰。實際上呢，樹大有枯枝，其實實際上呢真正的東西不是這樣的，是的，比如你們或者想深入研究呢，好像這樣的、Sophia 這些翻鬼妹呢，其實要多一些呢聽下師傅，看多啲師傅講嘅嘢同埋啲片，咁你就會了解啦。係啦，因為咧變咗嚟講咧，你如果你睇太多第二啲人嗰啲嘢咧，我唔敢講邊個啊，係嘛？我唔知邊個，其實冇目標嘅。不過你睇太多出邊坊間嘅資訊嘅話咧，有可能你混亂咗。係啦，因為有啲唔同嘅。嗱，咁我想听下你细个古仔先啦，好唔好啊？不如大家分享下。 我细个 唔使对麦嘅，好声 嘅时候咧，就有呢、這个有 friend 提议系玩银先咁样，但系其实我就唔系嗰个人嚟嘅，即系我唔系，我系我个朋友有玩，但系我 你当时喺边啊？ 我都喺度，不過我就行企企，佢哋冇嗌我，佢哋成班自己 喺度睇 啊。咁唔係，我唔係睇，我就淨係即係附近，但係佢哋玩嘅時候匿咗喺個更衣室入邊，即係自己幾個女仔。我記得嗰度有三四個。 你嗰個香港定澳洲？ 喺澳洲嚟嘅，大家話去廁所，咁其實就好悶，唔想走堂，咁就跟住去咗更衣室，跟住就就玩緊，唔知喺度做咩啦，又喺度換衫咁，突然間就有個女仔突然間提議就話，不如我哋玩鬼呢、這个银先，佢想问啲嘢，佢咁样嘅，咁就系即系纯粹其他女仔就出于好奇，跟住之后就话诶，仲有少少时间，咁仲未落堂，咁所以佢就攞个一蚊银出嚟，即系跟住就开始就系求其揾个报纸就喺度碌啦，跟住就喺度玩啦，咁我咧就事后先知嘅，咁我朋友咧就玩啦，有个女仔 friend 好 friend 嘅，咁佢就玩下，因为佢好惊青，但系又即系好想玩，跟住佢就玩下，佢就伸咗只手走，即系问紧。 你讲一个啊？ 系啦系啦，我同我朋友唔小心， 系 好惊嘅情况下，因为真系 feel 到喐啊！但系佢哋我唔知道，佢同我讲话喐，但系我唔知系咪你哋是但一个喐啦。其实我都我好多。 哦，你唔考究呢个真假先？ 我好中意考究嘅，其实 系啦，要真假咧，一定，因为如果喺度斟酌去考究啲嘢咧，就。即系做唔到啦，个节目系啦，咁因为呢啲唔系去考究嘅，考究真假嘅，一定要系信有嘅。 系跟住之后咧，咁佢就拎丑咗只手嘅时候，跟住大家都好惊吓窒咗，然之后就个个都只手都拎开咗啦。咁之后咧，咁佢就话佢见到有啲烟即系飘咗出嚟。跟住之后咧。嗰幾個女仔就走曬，即刻就飛走曬出大叫，跟住就去咗緊 煙啊！好多煙咁啊！你 即係佢 feel 到一啲嘢係唰一聲咁樣。 你見唔見到啊？ 我唔知啊，佢同我解釋講翻呢件事俾我聽。 係 咁我之後咧，我就係出咗課室，然之後佢就翻嚟同我講話，喂我啱啱咧好傻啊，同我啲 friend 喺度玩緊呢啲嘢咁樣。咁其實我覺得嗰啲女仔咧都係亞洲人嚟嘅，都係香港人嚟嘅，都係即係識得講中文嘅，跟住佢就。咁就讲俾我听嘅就话，我哋都唔知做咩嘢，不过边个边个佢唔小心就只手就拎起咗，跟住之后我就见到啲嘢啦咁讲，跟住我哋喺嗰个操场嗰度啦，跟住之后佢就系咁同我形容俾我听话，哦见到嗰只嘢系黑色头发长头发嘅，着住白色袍，跟住就系咁喺人哋嘅后尾枕度索。咁样咯，即系佢讲意思就系话嗰只嘢系飘紧，跟住咧就索佢后尾枕，即系呢啲位咁样，咁样就系咁喺度闻咯，系咁喺度咁样咯，即系喺度索佢啲可能啲阳气定啲点样啦，跟住系每一个人经过 pass out， 跟住佢就转咗去另外一个人嗰度啦，即系就系咁跳，系咁跳，周围系索咯，跟住佢话佢见到，佢话佢系咁喺度，佢走咗去嗰度啦，走咗去嗰度啦，咁其实咧讲到我都好惊噶，我都有啲打冷震嗰啲感觉。系因为觉得真系好似好真实，因为我唔觉得我个 friend 喺度讲紧大话。系啦，咁跟住之后佢就 讲个大话，佢你系知噶嘛？因为你睇到你个朋友， 我睇唔到啊。 唔系你睇到你个朋友个情， 佢青晒 情况噶嘛？系啦系啦， 佢吓亲咯，佢 系啦，跟住咧 块面青晒，跟住我开头都冇怀疑嘅，咁讲完，跟住咁我就话不如咁样快啲走咯，放学我哋快啲翻屋企啦，咁样咁啊翻咗屋企之后，咁我就其实。我嗰晚咧，我平时都好好瞓，我好难瞓到啲嚟嘅。我嗰晚去到凌晨三点钟，我都瞓唔到觉。我系由 十點鐘開始碌落張牀，碌到三點幾，跟住飆冷汗係咁震啦。 嗯， 我個人好似好唔舒服，好唔舒服。 嗯， 跟住之後我起身咯，跟住我係好驚咯，我係唔知點解我係飆冷汗，但係嗰時係講緊係夏天嚟嘅。 嗯， 係啦，咁我未試過咁樣嘅情況咯，跟住好驚好驚，然之後係啦，跟住之後我就打咗電話翻屋企。 嗯， 咁就即係打翻香港，咁同我媽咪講我呢件事發生咗，好驚咁樣。跟住佢就同我讲，即系话俾我听，啊唔使担心噶，你而家瞓翻啦，咁样，即系佢就氹翻我，话唔使谂呢啲嘢，唔好谂呢啲嘢，咁 唔好谂呢啲嘢， 系啦， 吓亲啫，系啦。 其实我觉得唔知系咪吓亲，因为我真系未试过瞓唔到觉，同埋未试过即系我平时好难瞓嘅，即系瞓好多，即系好易入睡嗰啲嘢嘅。咁嗰日系净系得嗰一日之后，我就好惊。跟住之后嗰晚，我唔知佢哋话佢可能有即系惊会唔会跟咗你翻屋企啊，定系点样啊？ 唔会咯， 系啦，嗰啲咁样咯。跟住可能真系好自己惊啩，我都唔知啊。咁就 除非你喺佢讲解，你个朋友讲解俾你听嘅时候， 嗯。 但系我头先听你讲啊，你系信你个朋友噶嘛？ 嗯。 咁如果佢系唔信或者系出口话，即系讲一啲唔信嘅说话，或者系闹嘅说话，或者系即系藐视嘅说话，有可能佢会跟你。但系如果你冇讲呢啲嘢，而系你都深信你个朋友嘅经历嘅时候，咁照计佢就会跟你咯。 佢意思即系话， 你冇得罪，你冇出言得罪啊嘛。 阴气好重嘅人跟住咗，想上你身，想到我哋个， 未必。未必会系啦，因为佢跟紧佢嘛。 佢唔系啊，佢话系周围跟人啊，唔识嘅人啊，即系 嗱咁呢个咧就考究唔到咧个以前嘅事啦。但系咧我就咁觉，我以我个感觉咧就未必系啦，只系咧就呢个问题系似系咩咧？似系嗰个朋友，你都相信佢系真嘅，而你听完个古仔，你都话。佢咁佢經歷之後，你都話發毛啊、發汗啊咁樣，其實你係驚咗，其實應該係嚇親咗，好似細路仔一樣，好似啲小童咁樣嚇親咗，夜晚瞓覺會醒啊，或者瞓唔到啊，或者眼光光好驚，個心好早怯啊，或者發惡夢啊，其實呢個係嚇親咯。 其實我唔知道我另外嗰啲人，因為嗰啲我淨係識其中一個女仔，咁其餘嗰幾個都係佢哋個 friend， 即係咁我唔知道佢哋有冇發生咗啲咩事，即係之後咁。但係我個朋友佢都即係佢都唔係好好揾咯，即係嗰排嗰陣時。 咁佢有份玩啊嘛，佢有份請銀仙，而佢哋有份縮手嗰啲人啊嘛，咁佢哋見到有古怪或者遇到古怪，佢哋正常啊。是不是就同你嗰个唔拉更嘅人未必係正常㗎嘛，你只不过听完佢个故仔佢个经历而你吓亲咋嘛。 嗯。 係啦，呢个有要文明少少嘅解释㗎，即係我人就係咁样。你信呢信 就 要信我係信係信鬼神，但係我唔係迷 信。可以迷囉。 係啦，沉迷嗰种呢。 我乜都话係。 哇好驚呀咩你。一定都有啲要考证，但有啲嘢唔可以过分考证，一啲系冇得考证嘅，因为呢个世界科学都考证唔到， 系咪？科学都解释唔到嘅， 所以变咗嚟讲咧，硬要拗嗰啲人咧就硬拗，但系咧我哋嗰啲咧系用真实嗰啲咁嘅话可以讲解到讲，但系有啲嘢咧系真系冇得解嘅，就唔好解。譬如话而家科学都解释唔到噶嘛啲嘢，就算你话大家都话太空人咁样，又喂有外星人同埋有飞碟咁，而家你。 啊、 你有冇证据啊？ 发烧啊！ 即系大家都系噏嘅，系咪先？系嘛？咁你有你信嘅，我有我唔信咁，大家咁样咁一样嘅咋？系啊，所以好多嘢咧，人类咧其实都好渺小嘅啫。好多嘢我哋系未知嘅，未知嘅嘢我哋唔可以讲话冇。 嗯， 系啦，只可以讲话嗱，中国咧 benefit of doubt 系啊，咩、嗯、方翻译？ 疑点利益。归于俾个系咪？唔系、 即系俾个， 只要你揾唔到证据，系啦， 即系俾个 credit 佢半信半疑咁样。 系啦，总之你怀疑佢，但系你冇证据，咁佢就唔当系有罪噶啦。 Benefit of doubt。 嗱，咁样咧就系你可以怀疑，但系唔可以否定。 嗯。 嗱，呢个就系一个真理嚟嘅。嗱，点讲讲咧？我哋中国咧，知唔知个玄学咧？知唔知咩叫玄学？ 哇，真系好玄喎！ 啊。个玄字你知道点写啦，系嘛？一点一画，一个巧思咁嘅嘢嘅。咁呢个玄字 玄學術數啊，玄學風水，成日聽到玄學呢、這個咩玄學大師咁、樣。呢、這個玄字代表咩啊？玄學代表咩？玄字咧，其實咧係來自中國字入邊嘅解釋咧，玄誒另外一個佢正式嚟講喺以前嚟解釋係屬於一個黑色，黑色，黑色係不明，玄係不明。我哋喺唔好意思啊，因为我哋喺翻译嗰啲中文翻译嗰啲跑书吧。嗱咧，我而家早去读嗰啲嘢，咁咧就一个黑洞啊，即系我明唔明啊？一个黑洞，所谓太空黑洞，咁我哋系唔知道入边有啲乜嘢，我哋系要探秘，系咪？咁啊，一样嘅道理，佢系玄学嘅黑色，系我哋不明，我哋人类最惊咩啊？乜都睇唔到， 系不明嘅嘢。 乜嘢不明？乜嘢都摸唔到，睇唔见。呢个不明就系有得讨论啦。所以咧，其他我都系，我哋唔否定啊，你明唔明啊？唔否定呢样嘢，因为玄学就系冇答案嘅，系啦，因为话明玄啊嘛，系啦，未明噶嘛。不明嘅嘢， 科学家都解释 唔到。O K， 未解释 到答案嘅。 系啦，好啦，咁啊，由第三节就完咯，转头翻嚟有第四节，系啦，唔好行开啊。